點樣叫踩到紅線咧？請問，動不動就紅線？ 咦，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 係啊，我睇緊鬱敏踩場啊。 哦。 唉，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環球全個地球都有睇噶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不過有樣嘢千祈唔好忘記喎。 上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度交月費啊嘛！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咧？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喂 ，hello 各位大家好啊，各位 My Radio 嘅听众啦，大家好啦。咁啊，即系众所周知啦，咁啊今日即系星期五啦，即系如果星期五咧，就系呢个 My Radio 嘅一个春节嘅聚餐啦。咁啊，所以咧今日嚟讲呢个节目系录播嘅，咁啊而家其实系星期四嚟 嘅，都唔系争好多，应该争少少时间。 哇，唔系噶，政治一日都嫌多嘛，你点知听日会 新奇有趣 系啦，会发生啲咩事咧？例如无端端啊，即系可能阿七婆七七七啊，搭搭飞机唔知点样啊嘛， 变咗只枪咗嚟砸鬼死咗啲啲咁嘅嘢啦。 咁啊，即系大家都唔知道咩事啊，政治一日嫌多啦。咁啊，亦都回应翻有啲即系 YouTube。嘅網友嘅意見啦，咁啊呢個 opening 嘅 jingle 係嘅，係未改嘅，都係阿雲嚟嘅，咁啊會盡快改，因為唔係呢度改嘅，咁啊係我，因為呢條聲係我攞嚟嘅，咁所以我要揾翻嗰個幫我做呢條聲嗰個人去改先得，咁啊佢比較忙啲，咁啊盡快改啦，咁呢啲低級錯誤就我都唔想犯嘅，因為一早都想改㗎啦，咁啊所以依然都係由阿東同埋 阿輝 輝輝啊，係啦，咁啊主持呢個天地有正氣啦，咁啊今日嘅節目會短少少嘅，咁啊因為時間問題啦，咁亦都即係而家年近歲晚嗰、那個通常 studio 比較緊張，同埋我咧就今日有少趕時間，所以好難就做到三節，咁啊兩節啦都 OK 嘅，咁啊今個禮拜啲時事都幾怪雞嘅，即係我覺得咩點解要講怪雞啊？就係、是你真係唔知點評論好，即係完全係吹到啤一聲一啲嘅一啲嘢啦。咁第一樣嘢講咩好呢？我哋。 咁啊，最近就流感肆虐啦，因為你之前都病過一排啦， 我都流感啦， 係啊，之前 咁我身邊亦都有一位幾親嘅親屬咧，即係我外母，咁佢都係罹患甲型流感嘅，即係真係中咗嗰個而家最流行嗰個甲型流感，咁就住院住咗兩三日嘅都，咁啊因為醫院床位即係佢住東區醫院啦，咁啊床位好緊張，咁於是咧幾日咧。退咗燒就趕佢走啦。咁其實我覺得咁樣做係咪啱咧？咁樣係咪會阻礙到嗰、那個我個流感嘅傳播咧？我覺得真係你未清曬，即係放啲病人走咧，真係唔係幾掂。咁我又唔係諗住喺呢度投訴，同埋亦都啱啱宣布咗啦。咁教育局咧亦都宣布咗啦。咁嚟緊星期一開始咧，就全港嘅幼稚園就提早放年假啦。咁你話咁樣係咪可以即係咁樣係咪可以壓止到呢個流感嘅傳播呢？咁我覺得係有效果嘅。咁啊，即係其實講真，佢停課就好過唔停。有人就批評佢停一次啦，嚇。咁其實我覺得真係停一次嘅。第一樣嘢真係要譴責嘅，因為點解呢？其實呢個流感嘅問題，其實係喺差唔多一月頭、十月尾，其實已經爆發嘅啦，已經開始。即係我諗有一啲即係例如我都見過一啲網友即係 po 出嚟 share 出嚟嘅一啲新聞，其實已經有成40多人係死於呢個流感啊。 同埋而且呢樣嘢唔係今年先有噶嘛，基本上每一年嘅差唔多呢啲季度，其實都出現一個類似嘅高峰期嘅啦。其實呢啲唔係新嘢嚟嘅。 係啊，即係唔係突然間有個新嘅病毒咁？所以點解特區政府每一年？既然都是要對付流感高峰期，明知道哪幾時發生，預早知道幾時發生，為什麼從來沒有定下一些機制，而衛生局是沒有任何的機制，食衛局是沒有任何的機制、啊、去應對所謂的流感高峰期的，永遠都是的。 是啊，無論你床位好或者你的前 線 人 員、 啊、等等、 其實很簡單，你要定立一些標準，好啦，到了幾多鐘以上呢，就大家要 alert 啦，幾多咩顏色的 alert 啦，咁咩顏色的 alert 呢，就會有停課的決定啦，停課的安排，呢啲每年都有㗎啦，使撚人講咩，係咪？點解嗱？其實所以我哋見撚到特區政府嗰種廢，即係點解我哋咁撚厭惡、心痛護住特區政府，就係呢一啲嘢啊嘛。一个简单嘅啫嘛， 唔同你讲咩政唔政治啊，各样嘢，呢啲系最基本民生嘢。 呢个行政效率问题，呢啲系行政问题嚟嘅，完全系管理嘅问题，完全系管治嘅问题，系咪？即系你个管治系低劣到一啲咁捻简单，每年都发生嘅嘢，你都搞唔捻掂。其实同样道理噶，唔止系流感嘅， 系啊。風災都係 風災啦、 啊，風災完全 水浸啦、啊，每年都會有噶啦。你清嗰啲渠係咪？每年嗰啲渠，冬天就會積咗啲樹葉啊、垃圾啊，一定係塞渠嘅。喺每年嘅第一場大雨，一定係水浸嘅、啊，一定係塞渠喎、啊。 嗰啲時候 係啦，四五月第一場大雨，每年嘅第一場大雨都會出事嘅、啊。屌你老母！香港開埠八九幾年，170多年，屌你老母！年年我哋嘅天氣氣候係冇撚轉變噶嘛，大佬啊，係咪？至多係熱咗幾多度，但係你幾時會落雨，幾時會流感？呢啲係經常會發生噶嘛。你預撚咗有流感嘅時候，點解你就唔一早安排定加強個人手呢？你醫管局係做乜撚嘢嘅咧？係咪先？係嘛？床位一定係定咗咁多噶啦。你點撚樣係咪預早向私家醫院買定啲床位又好？你預定一啲床位係俾一啲係應對流感高峰期嘅，係咪？即係而家床位你講到又爆曬，有啲醫院成100%、200% 滿嘅，係咪？即係例如一啲即係好旺嘅醫院，例如北區醫院，例如呢、這個 廣華嗰啲， 廣華啦，廣華啦，係爆撚曬嘅，係咪？咁點樣去做出個醫院分流嘅方案呢？亦都好簡單啫嘛。有啲醫院其實唔爆噶，有啲醫院唔爆噶。咁你咪跨區咯，屌你揾救護車送過去跨區，係咪？有幾撚咁難咧？安排呢啲嘢，搞呢啲 protocol 有幾撚咁難咧？每一年都冇，無論係食衞局好，無論係醫管局好，成個香港嘅醫療系統係冇撚諗過點樣去長線去解決呢啲問題嘅。好啦，而家到。护士的人手，医生护士的人手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做到啲护士姐姐全部扑晒街，护士哥哥、护士姐姐做捻到屌你老母，好捻似战地医院咁，系咪？就搞到护士都有一个类似嘅工业行动，呢、這个唔系新嘢嚟噶啦。之前医生都有一个工业行动， 几乎每年都有咁滞噶啦呢啲嘢。 你年年都知道几时流感高峰期嗰个急症室同埋个医院会爆捻晒噶啦。咁點解唔一早擬定好曬嗰個OT 制度又好，輪更嘅制度又好？嗱，有啲人就歸咎話香港嘅醫療制度咧，其實係跟英國嘅醫療制度咧，其實都好落後嘅。咁所以咩？咁你發現到問題，你咪去改善佢咯。 你仲話跟英國喎？你而家回歸咗祖國嘅懷抱20年嘅咯，你仲攞英國嗰套嚟講？ 唔係跟祖國仲撚死啊！屌你老尾，邊個有錢醫邊個？屌你老尾，到時 咁起碼都係啊！ 到時屌你老尾，流感哇，即係病撚到七彩都仲要俾錢俾 炒床位 嘅，係啦，炒床位價高者得。啊！跟住啲床位又俾啲大陸人攞撚曬，跟住又 港人核心價值咪就係炒賣啫嘛。 咦 係 喎，咦炒床位又 炒床位正啊！呢啲 所以即係我第一樣嘢就係譴責你，屌你老母特區政府食鬼局，你老母喺陳肇始呢啲，屌你老尾係你一早已經諗定㗎啦，吳家產係嘛？你唔係而家先知㗎嘛？流感唔係而家先發生㗎嘛？係咪？今年亦都唔係話哇好肆虐。佢特別是其實普通嗰個流感高峰啫嘛，即係證明你特區政府連應對一個普通嘅流感高峰，簡簡單單一件事，你都係做唔撚到噶嘛。 即係你嗰種無能就係呢樣嘛。我哋市民點解點你諗乜？點解我哋憤怒？點解仲要做呢節目？就係因為你真係無能到極點，然之後話自己唔係無能。然之後仲屌你啦，咁 提嗰個方案真係笑到你甩碌瞓喺度咁滯，咩拍段片啦，同你哋打下氣。 屌你老母，跟撚住好啦，護士姐姐、護士哥哥個個屌你啦，咁做撚到閪我閪面，我屌你老母，你走揾啲明星，屌你有咩拍啲乜閪宣傳片？你以為可以幫到幾多啫？系咪？即系话，屌你老尾，真系好简单，即系好打仗咁。即系阿辉，你又攞住啲枪喺前面杀敌，屌你老尾，即系枪林弹雨。我喺你隔篱，加油，辉辉，加油，辉辉，努力，唔好死。 我第一个就肥 Q 死你。 屌你老母！如果我有支枪，我第一件事就屌你老母，肥鸠死你，咪捻嘈捻住晒啦！屌你老母，阻捻住做嘢，我仲要花你屌你老母两分钟嚟睇你呢段打戏片，我屌你老母啊！啱唔啱啊？同埋再加上你揾啲咁嘅柒头，屌你有咩什么咩谭咏麟嗰啲，我已经唔系逐个明星屌鸠你啦，系咪？但系问题关佢哋乜捻嘢事咧？关啲明星乜捻嘢事咧？佢哋又唔系医护前线，佢哋又唔系医疗系统嘅人，系咪？你话你医管局高层拍条片都仲捻衰，不过算啦，即系系咪？即系你谂下系有乜捻嘢用啊？你拍出嚟系做乜捻嘢噶？你不如实实际际攞嗰啲时间，屌你老尾嚟谂翻下个更表点捻样编，系咪喺私营嘅医疗系统借调人手？系咪？系咪揾啲退休嘅姑娘翻嚟帮手做义工？做或者有薪嘅工作？系咪？系咪有呢啲方法可以谂啊？ 冇啊！所以其實佢提得出呢一個咁嘅方案，你就好明顯睇得到佢哋依個食物衞生局嘅高層人士 甚至醫管局啦， 係啊，甚至醫管局，佢哋係完全好似不食人間煙火噶，佢哋就會覺得士氣低落啊，咁我哋諗下啲嘢去刺激佢士氣啦， 就打氣啦， 就係咁啦，即係你完全係無視咗佢哋到底前線嗰個工作嘅，無論時數好，面對緊嘅處境。甚至可能佢床位嘅嘅問題，各樣各樣，好似完全無視咗，淨係 focus 咗喺士氣呢一樣。 咪好撚簡單，就咪就係當你啲香港人死嘅咯。第一，當你啲香港嘅患病者，啲香港人係死嘅，當你屌你老母死嘅，係咪？而家唔夠醫護人手，係好撚大鑊噶嘛，即係有病冇得醫喎。屌你谂啊，可能延医，屌你有咩死捻咗噶？系咪？ 讲咗好多年，真系我哋自己围内成日讲咧，叫该死唔使病香港地。 屌你老尾，置呢个香港人嘅生命于不顾，此其一。第二就置医护人员嘅尊严于不顾，系咪？佢即系话医管局甚至食卫局甚至特区政府完全冇将香港嘅医护人员放在眼内。屌你老尾，当你同普通港珠奴隶咁捻样奴役，系咪？佢就係、是、有篇嘢真係寫得好嘅，佢就係、是、應該喺富人嗰度睇到嘅。佢就屌你老母，佢就係恰鳩你啲醫護人員同埋呢個醫生同護士，你哋係 educated 噶嘛，你天職係救人噶嘛，你點都唔會有工業行動噶啦，你點都唔會有一個個好激烈嘅行動噶啦，係嘛？你醫生唔會罷工噶嘛，你護士唔會罷工啊，唔通睇住啲病人屌你老母死咩？唔會啊嘛，佢就恰鳩你呢樣嘢啊嘛。系咪？咁咧就有一篇文系写得几好，我喺富人嗰度即系睇翻嚟嘅，佢就话喺呢个咧就系一种道德嘅勒索啊，同埋或者系道德嘅绑架，系指人们咧以道德嘅名义，利用过高甚至不切实际嘅要求胁迫同埋攻击别人，左右其行为嘅现象。针对而家香港医疗系统嘅问题，源于医护人员往往承担住照顾患病者嘅道德义务。政府和醫院即使要求醫護進行過多的任務，人手又不足，卻顯示出你們都不會丟低病患不顧的態度。醫護人員基於這個道德的義務，面對不切實際的要求，亦都只能夠繼續工作。他們內心承受著未能提供恰當醫療服務的道德譴責外，更要承受來自社會醫護未能提供恰當醫療服務的壓力。系咪？即系呢、這个佢讲就系咁讲啦。即系除咗呢一种道德嘅绑架，即系嚟自医护人员，佢唔会有一个好激烈嘅工业行动，或者系好大嘅反抗行动咧，亦都嚟自香港呢一个病态扭曲嘅社会里边嘅一啲声音。咁你谂下，假设好，我当一班医生、一班护士，佢冇呢个道德绑架，就算冇，咁佢罢工，咁你觉得嗰啲港珠会点睇？你 觉得搞事 嘅，冇捻错。你觉得香港舆论点睇？系咪就会将个波推捻咗去医护人员、前线医护人员嗰度啦？啱唔啱啊？ 然後無視了他管理層千瘡百孔 的無能，無視了那個千瘡百孔和無能，和醫管局那種廢，食衛局食物環境衛生局那種廢，特區政府那種無能，是不是？那又是死的，即是前又死後又死， 那沒計了，焗住頂的 就是焗撈，即是好像現在的，為什麼我覺得現在的醫護人員即是很慘，就是因為焗撈，是不是？無論是幾撚咁唔合理，而家係幾撚咁，即係屌你荒謬，你拍撚咗啲屌你啦咩啲片嚟咁樣，佢都 air 都冇得 air， 係咪？嗱，所以我會覺得，就算係承受住外界嘅指責都好咧，我覺得點都要向醫管局施壓嘅，即係呢樣嘢，係咪？係咪應該鼓動一啲唔使或者唔使當間嘅人或者係市民，屌你啦咩，真係去圍呢個食衞局咧？去圍呢個陳肇始咧，係咪？係咪去圍呢個醫管局高層，或者係屌你媽拍門要佢屌你乜做嘢咧？係咪？即係呢啲嘢係必然係要施加應該係施加壓力嘅，係咪？嗱，如果你啲即係大家即係如果市民都唔撚去關注呢件事，或者唔撚支持呢啲醫護人員咧，我就覺得你有病咧，你就小撚心啲，你就唔好撚去睇醫生。是不是香港医疗系统是全世界其中最好的医疗系统之一？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医护前线人员他们是克尽职守，也是尽忠职守，是不是？他们都是专业。所以即是现在问题就是边个是破坏紧呢一样嘢咧？边个是破坏紧而家香港即系呢个咁优良嘅医疗系统咧？咪就系又系你政府医管局嘅管理咯？系咪？你加薪喎，仲要医管局仲要加薪4%喎？屌你老尾，唔知6% 少啦，对佢哋嚟。 屌你老尾，你肥上瘦下系咪？下边嗰啲系做捻死，上面嗰啲系叹捻死，你咪不食人间烟火？呢个系个制度本身嘅问题啊嘛！如果你唔能够一即系。如果不再去一早要檢討這個醫管局 的制度，我覺得未來將會更加大鑊。所以我現在就這個節目就向全香港的醫護人員致敬，即是護士姑娘又好，護士叔叔、護士哥哥、護士叔叔又好，即是我向你們致敬，你緊守住香港 的醫療系統，但是同時亦都屌你老母，強烈譴責醫管局你呢啲咁樣嘅垃圾，呢啲咁嘅冚家產撚樣，我而家就咒鳩你哋呢啲咁嘅醫管局嘅高層，屌你老母個個屌你乜短命，屌你老母你哋唔好撚病，你哋唔好撚咩，係咪？即係我就咒鳩你死，屌你老母，即係過年都要㗎啦，係咪？我就咒鳩你哋，屌你老母所有嗰啲咁嘅醫管局高層啊、食衞局高層、陳肇始嗰啲快撚啲病，快撚啲有癌症，快撚啲病。嚇、啊！到你屌你老尾去撚到，哇、哦！冇人啊！屌你冇 產，屌你瘦撚到得翻80磅嗰啲都要撚。 係啦，屌你老母！你哋屌你老母要瘦嘅，即係我哋點解啲市民啲命係咪賤啲啊？ 佢哋覺得係㗎。 係我諗佢哋覺得係。如果唔係，即係你冇理由係屌你乜求鳩奇拍條咁嘅加油片咁樣，屌你啦咩加油啊努力啊！屌你老尾，呢啲黐撚線。 我呢啲真係不嬲都係咁，因為之前都有啲朋友可能係唔係啲咩流感啦，可能係腸胃炎咁，我都聽過啲故事。可能12點去急症室，等到5點都未到佢睇，都好似唔係好痛啦，翻屋企啦，好多呢啲事噶啦。 即係我哋咧係即係我哋嘅醫療人員，前線嘅醫護人員，我話俾你聽係全球最優秀嘅醫護人員之一。大家記唔記得沙士？係咪？2003年嘅沙士，我哋嘅醫護人員。是咪醫生同護士同埋醫院嘅人員，係咪喺最前線同病毒作戰，係咪守住我哋香港，係咪冒生命危險啊，都要係緊守自己嘅崗位，係咪？我哋係有咁優秀嘅醫療人員嘅傳統，你而家屌你老尾，加個少少錢話 OT 錢就好似話，係咪少少咋？屌你老母又喺度阿芝阿裝摩洛哥，係咪？呢啲就係點撚解？係因為個價值觀同制度嘅問題啊！唔撚係話屌你老母，我點樣整下咁唔公平？唔係呢啲，呢啲係個制度本身出現問題，係你呢一班咁嘅所謂特區政府官員，所謂屌你老母醫管局嘅高層，屌你老母就係你呢一班人嘅心底唔撚好。我同你講，呢啲人心底唔撚好咧，屌你老母係有報應，係咪？即係好簡單一件事，你特區政府都做到一團糟嘅，好似。第二樣嘢要講嘅就係派錢， 唉，低能，我都未見過有嗰個政府派錢都派到俾人鬧嘅， 即係屌你老尾，唔係第一次派噶嘛，係嘛？派錢，屌你老尾，曾俊華派過噶嘛？ 呢啲唔係新嘢嚟噶嘛？屌你老母！點撚解你嗰4000蚊你又要查人家宅，又係要點點點？我屌你老母掉落去起橋起鐵路，屌你老母掉落去填海，你又話幾百億幾百億免咩改用？ 唉，仲要啲追加撥款啊！我話過就過添嘛？ 點撚解啊？點撚解啊？咪就係你呢一班人從來都冇係為咗香港人諗嘢咯！你老母閪淨係為撚咗大陸北大人，屌你老母舐個屎眼咯！你明呢、這個就係香港結構性嘅問題啊嘛！講咁多嘢做乜撚嘢啫？講咁多嘢係冇撚意思嘅，就係、是、你呢一班人跟撚本，擘撚大隻眼睇清楚，全香港嘅人700萬人，我唔該你哋擘撚大隻眼睇清楚，你嘅政府而家做緊乜撚嘢？屌你老母建，無論係建制派支持者好，黃絲帶嘅支持者好，屌你老母本土派嘅、獨派嘅好，你擘撚大隻眼，你睇下我哋而家呢個所謂嘅特區政府做嘅嘢係為咗乜撚嘢嘅？派錢啫嘛！屌你老母4000蚊，你咪俾咯！你都應撚成咗俾啦，你仲要喺度屌你老母幾極噶？細數你就喺度屎忽數你啊咁，大數你就噏噏聲話俾人就俾人嘅。我屌你老母咁撚樣得，點解顯得出係乜嘢嘢？顯出係乜嘢嘢啊？就係、是、你呢班人對香港嗰種殘酷無情，對香港人自己嘅市民嗰種冷酷無情，嗰種咁嘅孤寒度縮，係咪？仲話咩搞好民生利民紓困，又呢又路又姜又草，我屌你老母啦！ 完全是不知所謂的，因為其實你要話之前派過嗰陣曾俊華年代，每人有身份證有得攞6000蚊，去到而家啊又要4000，又要 又話攞咗嗰啲又唔攞嗰啲。 嗱，我粗略多一篤計數機，其實嗰個差距咧，大約可能係20億到啦，大約。咁屌那聲，好似你話齋，你嗰啲乜撚嘢追加撥款啊，1/10都唔夠啦，隨時都成過百億咁樣掟落去噶啦。 仲有啊，派錢派少咗，但行政費10億喎。 系啊！ 屌你老母，你净系行政费咗10億喎！你10億嚟做乜捻嘢啊？屌你谂，原来就系印方，原来就系印方， 都仲要印少， 仲要屌你谂香港三明明，我真系唔捻陈明，明明系有300萬合资格嘅，你又印100萬份，系乜捻嘢意义呢？你唔系网上可以 download 喎，你唔系网上可以填方喎，问题系。你網上冇得填方喎，有啲網民做圖做得好撚精彩啊！就話幾年上次派6000蚊係冇科技局嘅，咁而家我哋有咗創科局啦，屌你老尾，反而又冇網上申請。 冇啊，用翻最低能嗰啲傳統郵遞嘅，一定要 hard copy。 又要 hard copy， 又要住址證明，又要填方，又要郵遞，仲要排隊攞方嘅，係咪？係乜撚嘢？係屌你老尾，你無能到乜撚嘢程度先係會咁啊？你廢到一個乜撚嘢嘅程度？你陳茂波你係戇鳩白。撚黐到一個乜撚嘢嘅程度先會咁撚樣啊！我哋問係因為屌你老母，唔係你派幾多錢嘅問題啊，係你真係白痴到連錢都唔撚察識派，連少少嘢你都做唔撚好啊！陳茂波，屌你老母好啦，搞到派錢搞到天怒人怨，一鍋泡俾人係咁鬧係咁鬧， 甚至我睇啲建制報章直情係話要寫哦，有6大中伏位嘅，就提醒大家攞呢個4000蚊咧要點樣注意點樣注意冚家產。 咩有咩中伏位啊？唉，都講下啦， 嗱，又第一個咧，又話要填錯資料咧，可能又會有法律責任咁樣， 會犯法㗎， 小心啲咁樣啦。咁啊，然後又話哦，冇地址證明咧，又要書面聲明。不過呢個好似改咗啦， 啱啱今日張建宗改咗啦， 戇撚鳩鳩嘅。跟住哦，原來冇銀行户口咧，又可以出現金票嘅。不過現金票就好撚麻煩嘅，又要去唔知乜撚嘢津貼辦事處啊， 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或者學生資助處領取現金 支票 嘅。 去攞 支 票嘅，總之麻煩。咁啊，網上交表頭先講咗啦，即係其實都係低能嘅。你都根本嘥鳩緊啲行政費，你。網上填表，你就可以用好簡單，一個人已經可以撳啲base on你啲 database 嗰啲咧 ，sort out 到好多嘅表格。 佢話咁樣嘅，我解釋你點點啊？佢話網上要搞一個咁樣網上申請派錢嘅一個 system 咧，就要18個月。即係嗰個製作呢一個系統係要18個月。我屌你老母！你問邊間話俾你聽18個月啦？全香港屌你老母！你問邊撚個啊？話要18個月啦！你老母臭閪！你永遠係揾嗰啲 supplier， 梗係同你講18個月啦，梗係同你講貴4倍啦，貴5倍啦，我都挖入你啦，啱唔啱啊？屌你老母！你政府可以搞个机制出嚟投标噶嘛？你老母閪，边个可以4個月里面做到？我柒都唔捻信，香港冇人可以做到4個月。 而且其實 三四個好撚簡單填方咁做乜嘢啫 ？Fill in the blanks 係咪真係好撚簡單？你香港做唔到嘅，屌你老味，哦你咪揾深圳啲公司咯。啱唔啱啊？點會需要十八個月？即都唔撚合邏輯 ，common sense 都知道唔撚使十八個月啦！屌你老母，你咪公布嗰間出嚟咯！你公布邊撚個報俾你係十八個月嘅？就全香港真唔撚唔好撚揾呢間公司啦！啱唔啱啊？即係你問邊間公司啊？你個招標機制係點啊？邊個答你十八個月咧？如果係創科局嗰、那個，屌你老母柒頭楊乜紅係咪？如果佢答你係十八個月嘅，屌你老母炒得啦！啊唔係香港地要你做個 system， 你答我要十八個月，你行街啦！屌你老母，叫你冚頭埋牆死啦！十八個月，我叫你搭只 app， 你話要十八個月，你屌你咩戇鳩？ 收得工啦，唔係 年半搭只 app 出嚟曉飛啦！你明唔明？我俾年半時間你問全香港做 app、做 system、做系統嘅人，十八個月係一個乜撚嘢個概念？係咪？我就實都唔撚信需要十八個月。 冇錯啊，咁所以我哋咪就睇到我哋而家香港嗰啲所謂發展智能產業啊，嗰啲係完全停滯不前咯。 你信啊？十八個月係咪？即係你仲同人哋講你係咩啊？智慧城市啊！屌你老尾！阿林鄭月娥仲話將香港發展成點撚樣啊？屌你老母智慧城市啊！又話而家有啲智能街燈，你係低智能城市、低智能政府係咪？做啲低智能嘅嘢出嚟。是咪智慧城市？屌你乜智慧城市又有？屌你老母日日喺度打飛機嗰啲智慧城市又有？我屌你老母咁撚簡單派過錢？屌你老母又唔係未派過，咪攞身份證去登記？屌你老母唔俾咯，係咪？你仲要審人呢樣審人嗰樣，係咪？仲話派少咗錢喎，仲要你我成日我就好撚贊成派錢嘅，我就冇話嗰啲咩有錢冇錢咩點解咩有錢嗰啲錢就應該去攞去俾啲 有用嘅資源上面。 冇派咁多年冇撚派過錢，你啲錢有冇去過？我想問嗰啲什麼公民黨、什麼嗰啲反對派錢嗰啲政黨，我屌你老母！嗰啲錢有冇攞過去利民紓困啊？嗰啲錢有冇去攞過去幫個市民啊？屌你老母！咁多年你唔派錢。个屌你咁样一百几廿亿，有冇去起过一间新嘅医院？有冇去改善我哋医疗系统？有冇去改善我哋交通系统？冇啊嘛，冇你又派啦，讲。 与其都系俾你倒落海噶啦，我不如自己代捻住好捻过啦。 我成日点解第二样嘢？我点解支持派钱？就系无论你有钱冇钱好，系咪？你依個都係因為你係香港人呢個身份，你住喺呢個城市，無論你係賺你賺咁嗰啲人賺得錢多，又或者係有物業嗰啲 whatever， 咁基本上佢哋都係對香港有一個持份啦，即係有一個貢獻啦，係咪？咁好啦，當嗰啲低收入嘅，咁你佢亦都即係付出咗勞動啦，咁你三粒星身份證咪派俾佢咯？有咩問題啊？呢個派錢就係你共享噶嘛，就係共享噶嘛。讲紧，你使乜理佢有冇钱啫？你使乜理佢乜？ 你理得我点用啫？ 系啦，跟住如果你觉得你咁捻正气嘅，屌你老尾閪，你咪攞啲有钱嗰啲人，你咪攞去捐啦！嗱，你收到嗰啲钱六千蚊好，四千蚊好，八千蚊好，你觉得屌你老尾毫子嚟嘅，咁你咪捐鸠咗佢咯。咁亦都有利到香港嘅慈善机构系咪？亦都有利到香港一啲即系其他嘅社福嘅机构系咪？如果一啲窮嘅或者一啲中產嘅攞完呢八千八六千攞去洗撚咗佢嘅，咁又會即時刺激到個 消費啦，冇錯啊！ 本地消費無論係食肆好，街市好， 點啫？屌，係咪攞去倒撚咗佢？你吹咩？係 啊，又 高興啦！ 係啊，屌你有咩人人開心，笑逐顏開嘅，邊個見到現金唔撚開心嘅啫？啱唔啱啊？屌你老尾又有利社會穩定嘅，又有利你政府嘅民望。呢我唔撚柒都唔撚明，點解你對於派錢好似洪水猛獸咁樣撚樣？係咪？而家派個仲要得個四千蚊，你仲喺度屌你老母查家宅，又話住宅證明，又話攞咗三糧唔可以攞，又話交咗有退稅嘅唔可以攞。屌你老母啦！退稅嗰班先係交最多税嘅，係咪？你仲要又唔撚俾佢攞，做乜撚嘢啫？系咪？就系、是、呢个不仁不义嘅政府，屌你老母！呢个不仁不义嘅政权，系咪？点解香港人咁捻多人反政府，咁捻多人唔中意政府？你估好捻得闲啊？你估好捻饿捻人啊？系咪？就系、是、因为你太捻个无能啊嘛！就系、是、你政府系无能到一个点啊嘛！派钱都唔捻识派，你唔捻识派，你咪问澳门咯。 唉，再唔识问帝少爷都仲得啊！ 佢帝少爷， 屌你唔好捻理到帝少爷，做咩飞咗嚟？几捻开心啊！你睇下， 系啊，帝少爷， 屌你老， 屌你老 味，你都识派钱过你班柒头， 喺天棚派都屌你老味，醒过你班柒头啊！系咪？即系呢啲好简单，即系好啦，仲要点啊？点谂又香港政府无能到一个乜嘢嘅地步咧？派钱边个负责嘅？ 财政司边个啊？波叔， 阿波叔。阿陈茂波，屌你老母派到一镬粥，跟住佢去捻咗边啊？边个出嚟解话？结果又系而家处理行政长官啊张建宗出嚟讲，系咪？即系又系要老细去帮你执烂摊子。咁你呢个陈茂波，你系做乜鸠嘢噶？咁你呢个陈茂波，你唔捻去冚他埋墙死，你唔捻去辞职，我攞你份粮好唔好啊？做啲嘢做唔捻到咧，又要上头帮你搞嘅，帮你执烂摊子嘅。屌你老味！我是政府咧，我就你喂，屌你老味！张建宗就俾阿波叔喂，阿波仔，你自己搞，你自己 搞紧掂佢啦，随便巴闭啦。 咁你咪从善如流咯？定系还是你政府内部有争权夺利啊？系咪张建宗屌你老味又要舐呢啲咁样样嘅甜头，话又话顺从民意啊？而家改善咗啦嘛，啱啱就改善咗啦，住址证明又唔使啦。簡單簡化啲啦， 嚇又唔夠郵票又話， 原來屌你老味幾撚勁啊！佢講到幾撚勁話咩啊？我哋政府而家已經印多咗50万份表格啦， 好撚嘢！ 我屌你老母啦，50万份表格，好撚簡單，你整個 PDF 佢自己編咪得咯？我真係唔撚明，唔知得唔得啊 ？PDF 好似冇添啊！ 是其实讲真呢啲嘢根本就系早就应该准备好噶啦， 一早就谂定有300万人要攞form嘅时候， 你已经系一年前 财 政预算案讲呢样嘢， 屌你老尾，你同 Dairy Farm Group 讲，你同顺丰讲，屌你老尾，几捻咁容易啫？你咪加多啲派发地点咯？点解一定又要喺嗰啲派发地点嗰度嘅咧？系咪？即系呢啲咁捻容易柒都谂到嘅嘢，你陈茂波咪就系做唔到咯？系咪？簡單到咁撚樣，你老母閪你都係做唔撚到嘅，咁我真係幫你唔撚到啦。咁你諗下，香港特區政府而家無能廢到一個點撚樣嘅程度，唔係間粗屈你噶嘛？呢個係簡單到屌你老尾一個普通官堂寫字樓文員都識做嘅嘢啦。我唔係貶低啲文員啊，係咪？即係我意思係普普通通一個做 admin 嘅都諗到成件事出嚟啦，使撚你陳茂波做咩？使撚你張建宗做咩？屌你老母！轉頭見。